在早期的那一批校园歌手里面，我个人比较偏爱他多一点，因为我总觉得李晓东的声音里面没有那个时期的歌手故作的深沉，或者说那个青春时期的少年有的无病呻吟。青春时期做文艺作品很容易就流向了那个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流派，他我觉得很平静很平淡，你听他唱歌就像是校园生活已经远去很久，即便当时有伤心有哭泣，但是如今回忆起来也相当温暖，也相当的平静平淡。遗憾的是，这么会唱歌的歌手这些年一直处于半归隐的状态。大概在一个月前吧，我湖南广电的同事突然非常兴奋地打电话告诉我说，我见到了你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李晓东，他可能要出现在某一档节目当中。是的，在一个月之后我也看了节目直播，李晓东终于回来了。想要在这时间透个私心继续来分享他的那一首关于理想的课堂作文。 是谁第一个打破了沉默，是谁第一声唱出老歌，是谁又提起从前的约定，关于理想的课堂作文。年少的作文虽然不能成真，你我都愿意再笑着重温。我们所说的爱，我们想的未来，可能是今天才相聚的缘。 我想关于理想的课堂作文，收集前的每一位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应该写过吧。你是否还记得在那节课的理想作文里面，你的梦想是什么？长大之后做老师、作家、歌手、 医生，还是科学家？那个时期好像很多小朋友长大之后都想做科学家。那一天离现在过去了有多久？如今我们坐在这里听李晓东的这首关于理想的课堂作文，你的思绪是什么样的？感慨万千，思绪万千。那些遥远的、最初的、远大的梦想，如今都实现了吗？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不适合在这个时间讲这样的东西，因为它比较私人。收集前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人，我们要每一个人都发一次言，我长大之后要做什么，可能我们这档节目没办法结束了。我们来了解一下李晓东吧。李晓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出道了，90年代就已经成为校园民谣代表性的歌手。他和老狼、高晓松这些人是同一波，当时他出版的专辑磁带销量就超过了200万张。然而年少成名并没有给他一直红下去的状态。为了生活，李晓东曾在酒吧驻唱，后来也曾和人合开了一间酒吧，甚至还有餐厅，但是这些都没有成功。而他渐渐的也从歌手转到了幕后，在太和麦田唱片刚刚成立时就加入做幕后工作。李晓东47岁才有儿子，此次决定从幕后走到台前，他坦言也有部分原因是为了儿子。他说，如果我上这个节目让大家都知道，又让很多观众重新回忆起那些过去，有了一些知名度，然后有一些演出，我可以多赚一点钱贴补家用，对儿子今后的生活教育各个方面应该都会起到好的作用，所以非常感谢。说实话，在20年前，我喜欢他的歌，真的只是单纯的喜欢他的歌，我不了解他，因为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太多娱乐新闻说歌手怎么样怎么样，歌手生活怎么样怎么样。而如今他在上完那个节目，在看他的这篇采访，我觉得除了喜欢他的歌之外，我更喜欢他的人，因为他真实，他不装。现在这样的人很少。想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他在现场演唱的那首《后来》。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 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就不在 远离白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听一组校园民谣，希望在这个冬天，能够让收音机前的每一位都能够回忆起自己温暖的校园时代。去年老狼上了《我是歌手》，还带着高晓松；今年是李晓东，这样就一下子勾起了很多人对自己白衣飘飘的年代的那些怀念。可是说实话，那些年陪着我们一起成长的校园民谣歌手，如今还活跃在台前的真的不多。我们接下来要说到这个歌手，是已经消失很久的玉东。可能稍微年轻的听众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人，他唱过什么歌。那些听着他一起长大的人，可能还要反应一阵子，哦，是他，他唱过哪首歌哪首歌。想起来的朋友可能还会追问，哦，他还唱歌吗？他现在做什么呢？近况如何？传说呢，有人曾经看过他在中关村上班，也有传闻说老狼的演唱会曾经邀请过他，但是他没去，甚至还有人贴出了他现在的照片，一个极其普通的中年男子。我说实话，他的歌真的有太多他个人的气质，平白暗淡忧郁，但是却真实温柔到无法拒绝。想在这个时间来听玉东的《北京的冬天》。 北京的冬天，嘴唇变得干裂的时候，有人开始忧愁，想念着过去的朋友，北风吹进来的那一天，候鸟已经飞了很远，我们的爱变成无休止的期待。冰冷的早晨，路上停留着寂寞的阳光，拥挤着的人们，里面有让我伤心的姑娘，匆匆走过的时候，不能发现你的面容，就在路上，幻想我们的重逢。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 实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 唱的北京的冬天，在我心目当中，玉东是一个特别有主见的人，而且非常爱电影，特别有才。1988年，他考进了清华大学。91年的时候，他非常有主见的从清华大学退学，并进入到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预备班。第二年就报考这个班，但是落榜了。我说他为什么那么喜欢电影，除了在上学的时候可以毅然决然不考虑后果从清华大学退学去上那个预备班之外，你去听他的歌，他的创作，你会发现他爱电影不是虚的。比如说他写的《纯真年代》是获得多项奥斯卡提名的法国电影的名字，老狼演唱的《虎口脱险》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老电影，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对这部电影如数家珍，我们真的不需要赘述。还有一首叫做《欧洲特快车》，那是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扬名国际影坛的代表作。这部影片曾经获得坎城影展评审团大奖以及高等技术评委会奖。这样说来，你是不是觉得，哎，玉东好像在那个时期，青春年少时期，是一个有主见、有追求的人。只是不知道后来他为什么放弃了，不得不让人唏嘘不已。我们来听他的这首《露天电影院》。 我家楼下的空地是一个电影院。夏天的夜晚，它不再出现。如今的孩子们已不懂得从前，那时候的人们陶醉过的世界。是看着他们表演着爱情，当他们接吻的时候，我感到伤心。在荧幕的下面，孩子们做着游戏，在电影的里面有人为他哭泣。 1995年发行了专辑《露天电影院》，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是尹清。他在专辑发行的时候曾经写过一段随笔，其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记得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们从录音棚回到亚运村我住的小屋，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开始围坐在温暖的房间里喝啤酒，然后玉东拿着吉他唱起了他当时刚写好的《露天电影院》，一首没有高潮却让我的心变得潮湿而且躁动不安的歌。那一晚我想了许多所经历过的人和事，好的书和电影，但也隐藏了一些话至今没有对玉东说。之后我每次再听这首歌都感到一种无法摆脱的伤心，我感叹原来男人也会有如此之细腻凄美的心灵体验，甚至比女人所感受到的更为深远。怎么样，这就是音乐的力量。音乐可以影响到一个人的心情，包括思绪，但是我就觉得好像这个情绪越来越往下走，我希望接下来的情绪可以稍微往上走一点。我们来听1994年校园民谣一这张专辑当中冯兰和李荣合唱的《故事里的树》。 不是故事里那一棵，是一棵不太老的树，晨光照着很轻很轻的水，小河从树旁悄悄悄流过，几条很漂亮很漂亮的鱼儿在乱石缝中快乐快乐穿梭，许许多多带露珠的青青草盖住了树下土地的颜色。 你担心春节红包抢不上， WiFi 太差还被别人分流量，这种时候只有他能帮你忙。斐讯路由器信号强到没有强，春节强强抢，信号强到没有强，京东斐讯商城下单品质有保障。 我在巴黎给您拜早年，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 我在悉尼给您拜早年， 我在莫斯科给您拜早年， 我在黄包车旅行给您拜个早年。 这个春节跟着黄包车旅行来一场省心的境外中文包车游，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 皇上的皇，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未来三天本是以晴为主，气温较前几日有所回升，但早晚气温仍较低，请注意防寒保暖。由于多二三级见四级的偏北风，风干物燥，还请注意防火。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97.4北京音乐 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每天这个时间，我希望你可以把车速放慢一点，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大一些，我们一起享受一段无忧无虑的听歌时光。当然，如果你现在通过手机 APP 在听，或者说，躺在床上在听，那我也希望你的收音机开大一点，但是戴上耳机，不要影响到其他人。OK。沿着前面听歌的线索，我们继续往下说。我前面提到了一张专辑，1994年大地唱片制作发行的一张合集，叫做《校园民谣一》。这里面除了有老狼、玉东、李晓东之外，还有井冈山、丁薇、艾静、冯兰、李荣，还有廖敏、沈庆等等。说到这些名字，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否还能记得他们。我记得专辑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到现在我都觉得特别感动，说每一首歌都来自于一个动人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发生在你生活的四周。这个时间想跟你一起来分享沈庆的这首《青春》。 青春的花开花谢，让我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飞雪飞，让我心醉却不肯憔悴。轻轻的风，轻轻的梦，轻轻的沉沉昏昏，淡淡的云，淡淡的泪，淡淡的年年岁岁，带着点流浪的喜悦，我就这样一去不回。没有谁暗示年少的我那想家的苦涩滋味，每一片金黄的落下我都想去紧紧依偎，每一颗透明的露珠洗去我沉淀的伤悲。像一个美丽童话，允许我为你高歌吧，以后夜夜我不能入睡，允许我为你哭泣吧，在眼泪里我能自由地飞。躺在你睫毛下，梦里的日子很多，我却开始想要回家。在那片青色的山坡，我要埋下我所有的一个，等待着终于有一天他们在世间传说。 让我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飞雪飞让我心醉却不堪憔悴，纠缠的云纠缠的泪纠缠的沉沉昏昏，流逝的风流逝的梦流逝的年年岁岁，纠缠的云纠缠的泪纠缠的沉沉昏昏，流逝的风流逝的梦流逝的年年岁岁。 这是来自于沈庆的青春。有人说听沈庆的歌就像是你当年宿舍里面那个睡在你上铺的兄弟，或者说校园草坪上用干涩嗓音唱歌的那个男生，他的演唱就像是一把不带任何效果的木琴，没有和声，没有延时，甚至还没有后期的制作，就是那种普普通通的撕裂回声和共鸣，普通到甚至可以说是有那么一些些平凡，但是就是因为这份普通平凡，却有着一种平实憨厚的感动。这种原生态实际上正是校园民谣最具魅力的地方。说实话，虽然我赞成他前面说的，沈庆唱歌的确是有一些些不加修饰，甚至唱功也一般，但是我觉得听他唱歌更多的是情怀，还有他的创作。我个人觉得沈庆的创作是可圈可点，甚至会觉得是上乘的作品。沈庆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广泛的阅读各种文学作品，并且迷恋文字组合中的游戏。在1989年，他19岁的时候，他就创作了一首非常棒的歌，那首歌的名字叫做《寂寞时因为思念谁》，我们一起来听他。 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一颗一颗流成热泪。你知不知道寂寞的滋味，寂寞是因为思念谁。你知不知道痛苦的滋味，痛苦是因为想忘记谁。你知不知道忘记一个人的滋味，就像欣赏一种残酷的美，然后用很小很小的声音告诉自己坚强面对。你知不知道寂寞的滋味，寂寞是因为思念谁。你知不知道痛苦的滋味，痛苦是因为想忘记谁。 这是来自于井冈山在《校园民谣一》里面所演唱的《寂寞是因为思念谁》。再后来我们听过很多人的翻唱，印象极为深刻的有韩红和巫启贤，但是总感觉后来的翻唱要少了一些当年校园的味道，对，就是学生时期的一种青涩。好了，接下来我觉得是我刻意在回避的声音，没有办法去回避，因为校园民谣当中他们是主力军。老狼，叶蓓，青春无悔。 开始的开始是我们唱歌，最后的最后是我们在走，最 亲爱的你，像是梦中的风景。说梦醒后你会去，我相信。 不忧愁的脸是我的少年，不曾慌的眼等岁月改变。最熟悉你我的肩，已是人去夕阳斜，任何人互相再见。 对我的爱恋， 你说岁月会改变相许终生的誓言， 你说亲爱的道声再见， 转过年轻的脸， 含笑的 带泪的 不变的眼。 是谁的声我们的歌，是谁的琴弦撩我的心弦。 你走后已久的街，总有青春已久的歌，总是有人不断重演我们的事。 都说是青春 在纷纷说着相许终生的誓言， 都说亲爱的亲爱永远， 都是年轻如你的脸，含笑的 带泪的 不变的眼。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们前面说，听校园民谣，你没办法绕开两个人：老狼、叶蓓。还有一个人我们绕不开，高晓松。我想我们很多人的青春记忆里都有他，他的存在就像我们班里的一个同学，就那么神奇。而且他还有职务，他是文艺委员，他创作了太多的陪着我们一起成长的校园民谣，所以你没有办法在记忆当中将他屏蔽。我们来听同桌的你。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 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给他看相片，给他讲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长大之后认为荒唐的事情，但是如果问你，你要不要再荒唐一次，可能你会义无反顾地说，当然。1990年，高晓松在校外和其他学校的几个同学，蒋涛、戴涛、赵伟还有老狼，他们组建了青铜器乐队。暑假，他和老狼突然就收到了一封来自于海南岛的一家歌厅的邀请信，说是请他们去驻唱。在回来的时候，因为路费不足，高晓松就辗转来到了当时的厦门大学的一个校中村，在东边社就暂住了大半年的时间。包括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同桌的你》，后来的《麦克》《青春无悔》等等在内，许多校园民谣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初稿的。1991年大三那一年，高晓松发现自己不太适合做科学家，加上那个时候又出现了高校学子退学热潮，因此他决定从清华大学退学。他从清华大学退学干嘛了呢？他和前面我们提到那个玉东是一样的，去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预备班学习电影。1992年报考这个班的时候落榜了。93年还好，他还比玉东要幸运一点，在93年夏天，清华大学88级无线电专业毕业了，当时的学制是5年。高晓松同寝室上铺的兄弟钟卫东给他打了个电话，接完电话他就跑进厕所，出来之后就写了这首《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一起来听。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分给我烟抽的兄弟，分给我快乐的往昔，你总是猜不对我手里的硬币，摇摇头说着太神秘。 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却再也不为那些事忧愁。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睡在我寂寞的回忆，那些日子里你总说起的女孩，是否送了你她的发带？你说每当你回头看夕阳红，每当你又听到晚钟，从前的点点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里。 松极火，因为网络的一些综艺节目，他口吐莲花，你不得不去佩服他的学识，甚至会有一些年轻的孩子认为他就是个网红，他就是个主持人，他的身份多重。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忘记了他是一个音乐人，他最初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词曲创作者，这真的让人觉得有一些遗憾。当然他还是导演制作人。说实话，我也看了一些网络综艺节目，我真的相当佩服喜欢他的那个学识状况，虽然偶尔显山露水露一点他在中年时期的油腻，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并不能够阻碍大家喜欢他。原因之一，青春时期他的创作的那些音乐作品陪我们一起成长。原因之二，如今他在节目里口吐莲花，油腻的陪着我们一起等待着自己的中年的到来。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恋恋风尘》，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起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那天黄昏开始飘起了白雪，忧伤开满山岗，等青春散场，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走吧女孩，去看红色的朝霞，带上我的恋歌，你迎风吟唱，露水挂在发梢，结满透明的惆怅，是我一生最初的迷惘。